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2个月后将举行的俄罗斯世界杯。距离世界杯还有2个月，赞助商数量却不尽理想。近年连续爆发的国际足联贪腐丑闻，使得金字招牌蒙羞不少，国际足联对此难卸其责。然后我们还要聚焦塑料垃圾、白色污染的治理，是不是可能出现巨大突破呢？英美科学家无意间发现了一种酶，可以成功的分解塑料，为人类治理白色污染带来了希望。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来一起了解一下日本与韩国之间关于海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摩擦。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再有2个月左右时间就要开幕的俄罗斯世界杯。眼下俄罗斯遭遇着外交以及经济的困境，世界杯再有2个月就要开幕了，国际足联也发现在赞助商的问题上确实遭遇了钉子。不过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呢，遭遇这一困境的原因并非是俄罗斯，而是因为国际足联的招牌似乎不像过去那么抢眼了。和4年前的巴西世界杯相比，本届赛事愿意用资金来支持品牌高曝光度的官方指定商，从过去的8家减为了5家。早在2015年，国际足联官员遭遇了腐败指控的时候，原来有合约在身的美国强生、加时多以及马牌轮胎等，都决定不再和国际足联续约。相比之下，目前的中国企业成为了世界杯赞助商的一个新的生力军，欧美赞助商留下的空缺成为了一些中国企业眼里的价值洼地。除了已经和国际足联签约了赞助合同的海信、vivo、蒙牛等，还有跻身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序列的全球合作伙伴的中国万达集团。那么现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赞助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国际足联的赞助商分3个级别，全球合作伙伴、世界杯赞助商以及区域赞助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计划收入的赞助商数量为全球合作伙伴6到8个，世界杯赞助商6到8个，还有20个区域赞助商。受到前两年国际足联官员的腐败丑闻影响，美国强生等几家全球合作伙伴已经决定不再续约，留下的还有维萨卡、可口可乐、阿迪达斯及现代汽车4家。而新加入的最高级别赞助商包括卡塔尔航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以及来自中国的万达集团。从国际足联公布的赞助商列表来看，第二级别的赞助商只有5家，而区域赞助商更是只有3家。现在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国际足联招募赞助商的目标还没能完成一半，而从目前的名单来看，15家赞助商中有5家是中国企业。 再来说说俄罗斯世界杯的门票销售工作，是从去年9月开始正式发售的。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对于球迷们来说，世界杯永远是心中的一块圣地。因此相信今年这个夏天还是会有很多球迷前往俄罗斯开启一个朝圣之旅。国际足联最新数字显示，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门票销售工作十分的顺利，目前已经卖出了220万张门票，而其中来自中国的球迷的门票共计售出大约是4万张左右。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018俄罗斯世界杯第3阶段售票于莫斯科时间4月18号中午12点正式开始。当日，俄罗斯各个主办城市的票务中心也正式开通。不过，根据本台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球迷暂时还不能直接从票务中心购买到实体球票。 那个前两天收到邮件说4月18号可以开始买票，但今天4月18号来了这里以后呢，现场告知不能买票。告知要5月1号之后才可以买， 现场建议是先在FIFA官网上买好之后再过来直接进行取票，这样是最稳妥也最保险的方式。 主办方表示，目前只有通过网络预订到第三阶段球票的球迷才能在票务中心取到实体票，而票务中心将会根据售票情况从五月开始发售实体票，但是具体日期还不能确定。2017年9月世界杯球票开售以来，全世界球迷通过国际足联网站购得了近170万张票。主办方提醒，外国球迷购买球票一定要通过国际足联官网，切勿相信某些公司宣称的内部票和赞助票。俄罗斯国内已发生多起贩卖世界杯假票的案件。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下面我们走进日本，跟您说一道最有名的日本料理，就是鳗鱼饭。在日本，任何一家料理店甚至西餐厅都可能会供应鳗鱼饭。日本各地有着数不清的鳗鱼专门店，店门口呢，通常都会用汉字写一个大大的鳗字。在各式日本的定食当中，鳗鱼饭也是最贵的一种。近年来，由于鳗鱼价格的不断上涨，鳗鱼饭的价格呢也在快速提升，从10年前的70-80人民币一份，到现在大约是110甚至120元人民币一份。可以说，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鳗鱼饭也是偶尔食之。不过呢，今后鳗鱼饭可能要更贵了，因为鳗鱼苗稀缺，鳗鱼苗价格上涨了不少。我们来听报道。 受洋流变化等因素影响，日本遭遇自2013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鳗鱼苗荒。今年鳗鱼苗捕捞季即将进入尾声，但累计捕捞总量尚不足去年同期的40%。由于鳗鱼苗无法用人工繁殖的方式培育，只能依靠大量进口鱼苗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消费高峰。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今年进口的鳗鱼苗总量已达5.3吨，较去年同比增长近30%，价格也随之飙升。部分进口鳗鱼苗价格甚至达到每公斤38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万元，是去年同期价格的3倍以上。鱼苗欠收也给日本鳗鱼消费市场带来了空前的压力。鳗鱼批发价格达到了去年同期的1.6倍，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部分餐饮店铺也开始对店内的鳗鱼相关菜单进行提价。以最为常见的烤鳗鱼为例，这家店铺计划近期将每条烤鳗鱼的价格从1980日元，约116元人民币，上调至2580日元，约150元人民币，涨幅达30%。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日本鳗鱼苗的捕捞量持续下滑，价格波动剧烈。即便在号称丰收的2017年，整体捕捞量也不过 15.5 吨，尚不足上世纪60年代高峰期的1/16，远远无法应对日本国内的消费需求。有分析指出，日本鳗鱼进口主要依赖中国，近年来中国国内鳗鱼消费量上升，这也使得今后日本依靠进口鳗鱼维持大量消费的难度面临进一步加大。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关于塑料白色污染给地球带来的破坏的新闻呢，我们节目里经常会报道。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扭转呢？有人说塑料是上个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这话并不假，因为从目前来看呢，人类至今没有能够找到真正可以循环再利用塑料的办法，要么焚烧，要么填埋。不过最近好消息终于传来了，英美科学家意外生成了一种可以分解塑料的酶，这种酶是以塑料为营养源，能够迅速地吃掉塑料分解它，这为日后人类治理白色污染带来了希望。好，我们来听这个报道。 2016年，日本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自然存在的酶可以分解 PET 塑料。为了弄清楚这种酶的晶体结构及工作原理，近日来自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和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展开了进一步研究。研究中，科学家们无意间在这种酶的原基础上做了些改动。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偶然举动竟然大大提升了这种酶分解 PET 塑料的能力。 So what we've done is using the structure that we solved here, we've tweaked the enzyme We actually thought we were making the enzyme slower by changing a few amino acids, but actually we've made it faster. 这种酶在自然界中能以 PET 塑料为营养源生存并繁殖，并在吃掉塑料的过程中将它们分解。而和原版相比，改良版的酶工作效率是原先的3000倍。 At the moment, plastic isn't really recycled. It either ends up in landfill or it's burned. If it's burned, then it generates CO2, and then you need to make more plastic by digging up more oil.This system would allow you to recycle plastic back again properly, 100% recycle, 100% sustainable. 目前团队已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下一步，科学家们将致力于进一步改造酶，进一步强化它的活性和稳定性，开发出更为理想的塑料降解方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与韩国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个贸易摩擦。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之后呢，韩国全面禁止了进口日本的福岛水产品。2015年的8月，日本向 WTO 世贸组织申诉，认为韩国的禁运措施不符合市场的规定，违反了 WTO 相关的规定。WTO 2018年2月判定了韩国违规，支持了日方的诉求。对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今年的4月份宣布，他们将会继续上诉。而日方则对韩方的继续上诉表示了遗憾，并说呢，希望韩方尽早做出正确决定，使得两国之间关于福岛的海产品贸易能够回归正常。那么韩日之间就海产品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引发什么影响？它将走向何处呢？我们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的经济评论家郑哲进先生。好，我们来听报道。 시간은2011년으로거슬러올라가야됩니다당시에좀안타까운사고였죠 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时日本不幸遭受了大地震的袭击，并且福岛核电站遭受冲撞。由于担心日本遭受地震袭击造成的放射性泄漏，韩国禁止从福岛进口海产品。2013年，禁令扩大到包括来自福岛附近8个日本地区的28种海产品。日本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抗议，世贸组织在首次听证会上表示支持日本，称韩国的措施缺乏透明度。反过来，韩国产业部已经对世贸组织的裁决提起上诉。 그래서이제우리산업부가거기에异议제기하면서上诉를제기하게된겁니다。 正如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进先生的介绍。继2011年3月日本东部发生破坏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之后，包括韩国在内的46个国家对日本食品实施进口限制，目前这些措施仍在24个国家实施。日本在2015年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抗议韩国的进口禁令。到目前为止，韩国是日本唯一向世贸组织提出抗议的国家。东京方面认为韩国推出的措施是不公平的，而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取消或放松了与福岛有关的措施。在审查了日本的投诉后，世贸组织争端小组在2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裁定韩国推出的措施未能履行 WTO 协议。专家组评估说，这些措施是对日本产品的歧视，韩国要求进行额外的检测是贸易限制性措施，但是包括美国、俄罗斯和阿根廷在内的24个国家也要求日本提交产品放射性物质检验证书。9个国家要求日本方面标注海产品产地，以便禁止从福岛附近地区进口海鲜。考虑到这一现实，韩国政府已经对世贸组织的裁决提出了上诉，理由是对日本核反应堆和韩国人们的食品安全持续担忧。 问题的关键是食品问题。韩国公众高度关注日本海产品中的放射性污染问题。日本海产品的进口可能会导致韩国国民对他们吃的食物感到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对此事很敏感。进口禁令名单上的日本鱼类包括青鱼、鲍鱼、三文鱼、鱿鱼和鳕鱼等，这些在韩国都很受欢迎。如果取消进口限制，从福岛地区进口的海产品可能和韩国当地产品一起销售，公众的担忧可能会持续蔓延。比如说，人们可能会怀疑他们吃的鱿鱼来自日本，尽管它实际上是来自韩国。 总部位于美国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检查了福岛核电站100公里内8个海滩下的地下水，他发现地下水中铯137的含量高出核电站所在港口海水中铯137含量的10倍。日本媒体也报道说，福岛核电站受辐射污染的水继续泄露到海洋，高浓度的放射性铯沉积在核电站附近的水坝底部。如果韩国从福岛地区进口海产品，最大的问题是韩国公民不会相信日本产品，而这会对当地食品行业产生消极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韩国政府对世贸组织的裁决提起上诉。 上诉的过程将比第一次审理更快，世贸组织的上诉审理应该在90天内完成，上诉报告将在30天内发布。报告获得通过后，30天内双方将被告知结果。如果世贸组织再次制裁韩国，韩国将不得不决定是否接受制裁。如果是这样，韩国方面就要立即解除禁令。但如果韩国发现难以迅速采取行动，则可能会在审议期间迟延福岛海产品的进口。现在韩国政府已经上诉，结果将在7月份左右公布，但对韩国而言前景并不乐观。从过往来看，韩国政府在一审中失败后从未在世贸组织的上诉中获得胜利。 政府在准备上诉时表示，已经获得更多可靠证据来对抗世贸组织对韩国进口限制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评估。按规定，结果将在七月份出炉，但由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一些成员的缺席，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韩国在最终裁决中败诉，最多可以在15个月的审议期限内解除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的限令，因此韩国最早可以在2011年初之前保持禁止禁令，但政府仍然处于困境中。 如果韩国败诉，韩国可能会遵守世贸组织的决定，或者忽视世贸组织的决定，继续对日本的渔业产品实施禁令。根据国际法，世贸组织的裁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允许一个国家对违背世贸组织裁决的国家进行制裁。因此，如果韩国挑战世贸组织的决定，并拒绝取消进口禁令，日本将对来自韩国的进口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考虑到自身利益，日本将任意决定韩国产品的关税，也就是说，东京将对来自韩国的重要进口商品施加高额关税，这两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激烈的贸易争端。 참당국은분명히고민들이있는것같습니다。 如果世贸组织对韩国做出最终决定，韩国将取消其进口禁令或维持禁令。如果他选择继续采取进口限制，就必须面对日本的报复性关税。而如果韩国取消禁令，就不得不处理国内食品的安全问题。由于美国已决定对韩国洗衣机实施保障措施，并加大对韩国钢铁产品和汽车的贸易压力，与日本的贸易争端将增加韩国的困难，因为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分析人士表示，政府将不得不首先对日本海产品进行更精确的检查。目前政府应该把保护民众健康放在首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是时候在客观和科学的基础上减轻公众的担忧，并通过进行策划来应对世贸组织的裁决。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家人们熟悉的韩国品牌 LG 公司，最近他们研发了一种洗衣机的创新技术。那么这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将如何改变全球目前洗衣机的生产现状呢？好，继续来听报道。 我们于1998年正式推出了逆变质曲点机，凭借自身技术，我们在世界上首次开发了自主研发的点机。凭借其六大运转模式， LG 洗衣机在市场上获得了积极反响。它结合了六种不同的运转模式，例如轻拍、摩擦、摇动、松动和挤压异物，以产生手洗效果。逆变质曲点机直接安装在管筒上，以非常微妙的方式进行操作。当使用非特定电机时，必须安装各种部件，包括与汽车离合器相似的部件。但逆变质曲点机直接连接到滚筒，而不使用皮带或滑轮等部件。这种使用较少机械部件的创新型电机，可显著降低噪音，并提高清洗性能。 1998年 LG 公司首次开发逆变质曲电机时，滚筒通过皮带与电机连接，因此洗衣机的噪音和震动太大。此外，皮带将电机的转动传送到滚筒，导致能量损失。另一方面，曲变直驱电机直接连接到滚筒上，电机和滚筒同时旋转，电机不需要任何部件就可以与滚筒连接，大大降低了噪音和震动，同时提高了能源效率。逆变直驱电机特别使用机电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控制电机，因此可以针对各种洗涤模式调整电机的速度。得益于这些优势，公司从20年前实现商业化以来，已经累计生产洗衣机变频逆变直驱电机7000多万台。 LG 电子能够在电机领域创造新的历史，主要是因为它梦想制造一台全新多功能的洗衣机。 一般来说，电机是在某种产品完成后才会设计，因为它应该匹配产品，所以应根据不同的产品开发各种类型的电机。在 LG 电子公司副会长赵成真先生的领导下，我们推出了标准化洗衣机。我们设计了洗衣机的基本模块，只是稍微改变它们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系统允许我们在所有类型的洗衣机中只使用一台电机，换句话说，我们简化了电机和洗衣机的生产工艺。简化工艺对制造商来说非常有利，少量生产多种产品可能是生产中最困难的部分，但是我们能够批量生产少量产品，以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 逆变直驱电机是 LG 公司副会长赵成真先生经过长期努力而推出的新技术。他设计了逆变直驱电机，使滚筒和电机一起运动，目的是生产更优于日本的洗衣机，这被认为是当时家用电机的全球标准。他致力于开发一种简化电机和洗衣机的技术，但仍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无限制的升级机器。当然，这项技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1962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电动机的研发，从用于电动风扇的电动机开始。50多年来，很少有公司从事电动机的生产研发。基于我们累积的电机技术，我们发布了具有全新概念的新产品，包括用于洗衣机的逆变质曲点机和用于冰箱的逆变线性压缩机。 LG 电子公司成立于1958年，是韩国电子工业领先的电机制造商。公司在韩国首次开发了收音机、电话、电视机和洗衣机。它于1998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逆变直驱电机，跻身全球洗衣机市场榜首。韩国技术公司在电机的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家用电机的核心就是电机，